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摇滚乐发展最迅速的一个时期，当时呢，国内涌现出了很多的优秀摇滚歌手还有乐队，他们呢给很多朋友留下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在1998年，就是在20世纪快要说再见的时候，金文音像推出了一张合集，叫做《20世纪中国摇滚大戏》。专辑当中呢，收录了从中国摇滚乐诞生之后，国内名气非常大的乐队还有个人的代表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这一张《20世纪中国摇滚大戏》的合集。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曲非常经典，回到拉萨，来自郑钧，这是他1994年演唱的歌曲，收在第一张个人专辑《赤裸裸》之中，算是他的成名曲之一。虽然说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回到拉萨，但是呢当时这个郑钧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并没有去过西藏，那歌中所唱的也不是他对这个西藏的一种留恋，而是一种向往的感觉。所以说呢，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可以去换位思考一下，没有去过，但是呢是一种很向往的感觉。一起来分享郑钧回到拉萨。 回到拉萨来自郑钧。那么我们说到中国内地的摇滚乐队呢，有两个乐队是必须要提的，一个是黑豹，一个是唐朝。但其实呢，这两个乐队算是同根。为啥这么说呢？创建人都是丁武。在1987年的时候，他和李彤、王文杰一起组建了一个乐队。那么在当时呢，起名的时候想叫黑马乐队。但后来呢，他们就觉得当时做这个重金属的乐队在中国很少见，黑马听着有点太温柔了，要不叫黑豹吧，好像听起来更厉害一些。而且呢，黑豹也算是稀有动物嘛。那么当时的主唱呢就是丁武，但是呢他和最早的经纪人之间呢有一些矛盾，所以说乐队呢没有成名之前呢就退出了。那没过多久呢，他和张炬等人又重新成立了唐朝乐队。一起来分享在这张合集当中收录的唐朝乐队的一首歌曲《时间》。时间来自唐朝乐队。虽然说黑豹乐队的创始人也是丁武，但是呢在他成立唐朝乐队之后呢，黑豹乐队险些因为他而解散。唐朝成立之后不久呢，黑豹就陷入了困难期，连这个乐器和训练场地当时都没有。丁武和李彤呢关系一直也不错，看这个黑豹当时有点不行了，就提议就是让好友李彤去过渡到唐朝。其实呢，当时李彤已经做好了准备，甚至都已经跟着唐朝一块排练了。 那么恰巧这个时候呢，经纪人为黑豹乐队找到了乐器和场地。李彤一想说，两头都是朋友，都是兄弟，但是黑豹这边兄弟们在一块坚持了好几年了，就这么散了不值得。于是呢，黑豹乐队才又重新挺了过来，所以说才有了后来的辉煌。一起来分享窦唯时期的黑豹，无地自容。这是无地自容，来自窦唯时期的黑豹乐队。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金文唱片在1998年推出的合集《二十世纪中国摇滚大戏》。那么在这张合集当中的第四首歌是来自指南针乐队的《妖媚》。对于这个词呢，这个去过成都、四川的朋友，或者说本身你就是四川人的话，那一定不会陌生。我们在四川呢，都是这样称呼啊，年轻的姑娘姚妹儿。这首歌呢收在他们1997年发行的专辑《无法逃脱》中。那么在这之前呢，指南针乐队的风格属于是硬核摇滚，而且呢红极一时。不过呢，在这张专辑之中，他们的风格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把更多元的音乐元素融入了其中。那么这首《妖媚》呢，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融合的是可以说是根植于我们生活这片土壤的 民族乐器的这样一些成分在其中，所以说呢，听起来还是风格别具一格的。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指南针乐队的这一首《妖媚》。 没玩儿呀烧自己，哭泣，不要再哭泣，握紧瞬间的话语，在灵魂的记忆，只有曾经。 妖媚来自指南针乐队。那么今天我们在上半段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轮回乐队的《认真》。那么在当时的环境下呢，轮回乐队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当时歌坛之上呢，尤其是摇滚圈是没有科班出身这个概念的啊。这个轮回乐队呢，算是中国第一支学院派摇滚乐队，全体成员呢都毕业于音乐专科大学，相比于其他的乐队呢，他们有着更加扎实的音乐基础和音乐素养。所以说呢，在这个特别的存在，这个特别呢真的是要打一下引号。不过呢，也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很有希望的一个乐队了。好吧，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的就是来自轮回乐队的《认真》。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好哥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经文唱片在1998年推出的合集《20世纪中国摇滚大戏》。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印象说第一次接触摇滚就是因为郑钧，不过呢当时对摇滚这个风格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当时呢自己还小，只有3、4岁。他说在我听来呢这些都算是歌，父亲呢非常喜欢听歌，流行的摇滚呢不管什么风格只要好听都爱听。有段时间他特别喜欢听郑钧，在家里听的时候呢我就受到了影响。不过呢印象最深的歌不是回到拉萨，而是赤裸裸。那上学的时候呢还把赤裸裸念成了吃果果，好有意思哈，这是过去的一些记忆。那么在上半段呢我们来跟大家提到了一支乐队叫轮回乐队，他们呢是我们说了是第一支学院派摇滚乐队，成立于1992年。那么在一年之后1993年的11月，汪峰和他的校友们成立了当时国内摇滚乐坛学历最高的乐队，成员都来自中央音乐学院，这绝对是一所能够代表我国专业音乐教育水平的院校了。那么乐队的名字呢叫鲍家街43号，这也是母校的门牌号码。不过呢这支乐队从成立到被大众所熟知中间呢却是隔了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那起初呢他们是坚持参与演出积累现场经验，同时呢更多的也是聆听经典之作。那么直到1996年才和经文音像签约，签订了3张专辑的发行合约。那么后来呢也有一些这个资深朋友哈，这个乐迷听到这个汪峰老师的很多作品之后，还是相比较更喜欢当年鲍家街43号的汪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虽然说我也挺喜欢鲍家街时候的汪峰的，一起来分享鲍家街43号的《我真的需要》。 着收音机里的浪漫，回忆着过去的幸福，呢喃着现实的渺茫。爱情是放在兜里的一个炸弹，生活消遣背心破烂不堪。现在我不再需要啤酒和上帝，我现在真的，我真的，我真的他妈需要，我真的需要你， 我真的需要。来自鲍家街43号乐队。当时呢，为什么说很多朋友喜欢这个时候的汪峰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汪峰呢是能唱出荷尔蒙的味道来的。但是呢，现在的汪峰也很有特点，他能唱出岁月的味道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晓鸥的《别误会》。这首歌呢发行在1996年，在当时算是年度最流行单曲之一，而且呢在各地电台的热门歌曲排行榜连登榜首，专辑销量呢也是跃居当年本土流行音乐专辑的首位。不过呢，同时这首歌在当年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有人觉得呢这是一首伪摇滚的作品，因为流行风格的痕迹有点重。不过呢，还有一部分朋友认为呢，虽然说歌曲很流行，但是呢不代表它是伪摇滚，因为这种风格的作品还是很感性很舒展。那么最重要的是，对于一直以来都在歌舞厅里发展的周晓鸥来说，这种风格反倒是他最真实的那一面。 只是瞬间。 别误会，来自周晓鸥。当年的金文音像签的很多摇滚乐队现在已经更名改姓，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支叫做子曰乐队。94年的时候呢，主唱秋野组建了这个乐队叫子曰，因为拥有很奇特的这样的不能说奇特，很独特的京味儿，那么这样的配乐和新颖的演绎方式引起了这个音乐界人士的普遍关注。那他们的作品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呢很注重音乐氛围的营造啊，这个感觉啊很到位，而且呢民族元素呢很浓厚，编曲呢也是清新流畅，古朴婉约，歌词呢也是朴实而戏谑的。所以说一直以来呢，他们都被视为中国最具特色的摇滚乐队之一了。不过呢，现在这支乐队呢已经改了名字，叫做子曰秋野乐队。虽然说换名了，但是乐队的风格呢依然没有变。一起来分享子曰乐队的《门前事儿》。 索性就把它当首歌